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今天我 happy 一下了，是不是？ 对，我 下了班之后， 我觉得前面我想了很多的浮夸的词藻，但是我想，都不如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我觉得，嗷一声，嗷， 就代表说此时此刻欢脱的心情，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 明明是狼叫，怎么是野马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如果你可以忘却烦恼啊，放松此时的心态，你认真的感受这个城市的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尤其是星期五的这个时间， 是， 好像所有的烦恼也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烟消云散了，而且此时此刻，今天这个北京上空天气是秋高气爽啊！ 哎，真是如此。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星期五的傍晚，9月7号。 Goodbye boy， 再见工作。 Oh yeah！ 你需要给大家讲一个鬼故事怎么 了？哎呀，我就突然觉得嗓音变成了摇滚嗓。 所以今天摇滚嗓就要代表说你稍后要去 happy。 没有啊，就是刚才嚎了一嗓子，一嗓子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劈叉了。 声音可以用劈叉形容。好。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跟今天的工作或者一周的繁忙说一声再见。我们 周杰伦，你说走就走。 对啊，他的感觉我们不愿去掌握，我们才刚刚经过力量大无忌惮，你的颜色就够重要，我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认真一首，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怀，天天在等你的光被堆砌，让你摸个小火花感受被融化。 What's up， 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说的话，当爱被慢慢原谅，心动的拼命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最爱的人拥有力量，你我都被勇敢率先放下，一切别管我，跟着我对天上星星，很爱你的证明，这就是唱着歌，弹着伴奏，不用去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亮堂，子弹掉的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你。 首歌，我觉得会把人心情呢，把人的心情都一下拽到远方去啊。 是的，好在今天是周五了，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王牌福利呢，依然是北京乐广播举办的乐享四季第十二场，时间会在9月15号地点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每天派送八张门票哦。 哎呀，互动很简单，只要告诉你说走就走，你想去哪儿就行。 就是地点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这是很容易就想到了，而且可能是第一的直觉，第一反应你想到的一个地方， 印度尼西亚之类的，或者说去哪里呢， 我一个那个甩饼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现在串联了很多地域风格，就想到一首歌。 还好我们是音乐节目，当我觉得尴尬无处化解的时候，我可以把推上来。然后此时此刻想起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被翻唱版呢多少有一些影响，可能原版呢就是你想啊，可能不一定大家最早就听得到，多年之后再听到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复古的舞曲，是那么的好听。 是的， 上个世纪的这个舞曲了，来自于文嘎 boys 带来的这首 沙啦啦啦啦， 这是原版啊。 经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 王牌推荐。 来，我们让这位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首先关注什么 啊？因为今天周五了嘛，有很多新上映的电影。 对， 相比较《碟中谍》和《蚁人》，本周上映的新电影呢，光芒稍微暗淡了一丢丢 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电影就是《阿尔法狼伴归途》，今天上映了。 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开场我要狼叫呢？对，这个电影呢，其实讲的就是20000年前的冰川时期，人和狼建立了最早的友谊。 对，还有人调侃说，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第一条狗的诞生。 这样，真是有道理啊！对，真的是，因为其实狗的这个驯化的历史呢，要复杂的很多了啊。至今呢，其实科学家还在为了这个具体的驯化的时间呢，去吵得喋喋不休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唯一可以去公认的，实际上是在距今1.4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成功的驯化了狗。 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说，狼变成狗也可能是一种自我驯化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擅长狩猎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批狼就发现了，在人类营地附近比较容易找到食物，然后就变乖了，就变得没有那么有攻击性了。 对，然后就变成了狗。 对，乖巧的坐在旁边。 对，这个叫声也从嗷呗呗呗呗。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人设，我跟你说， 崩塌崩塌 崩塌了好多遍了，已经。刚才有人伴着我们刚才那首就沙啦啦啦的舞曲啊，这个知县朋友啊，在这个车里面舞动了起来。我特别关心的是，哦，应该是在副驾驶，否则你怎么能够手握着方向盘舞动啊？ 这样还挺危险的。就是这首歌曲确实能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啊，比如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校广播站听过。 哎，听的是翻唱还是原唱？ 翻唱。 对哦，所以我就说嘛，你们听的那个翻唱的版本多少会影响你们对这首歌的一个好感度。 对， 而且原唱呢，其实上个世纪应该是70年代的一支舞曲的女子组合，叫做 One God Boys 啊。这个他们还有其实很多的歌，不光是这一首。包括那个好像不说了，说起来没完 了，太多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 要列一个 list。 对对，还有一个电影，我们再推荐一下吧。来， 此外，今天还有两位体育人物的传记电影同时上映，一部呢是讲述马来西亚羽坛名将李宗伟的传记片，叫做《败者为王》。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哎，就你比较好奇了，《传奇的诞生》，讲的是巴西球王贝利的成长故事。 对，就是会讲讲说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球王。对，可能后面为什么会变成乌鸦嘴这个事情就不聊了啊，只是球王的这个过程。 总之今天和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好的电影，所以这些好的电影也可以帮你打发一下周末的时光。 对，其实我想说，刚才我们说这个狼变狗的时间呢，就没有办法确定，很多时候生活也没有答案，都要我们慢慢体会。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杨坤和郭采洁的合作， 答案。 还好今儿不下雨。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色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未来不知在何方。现在当我想起你，总会想起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印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照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未来不知在何方。现在当我想起你，总会想起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印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印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 原来那天的阳光，好妹妹。 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 豆豆说想去毛里求斯、然后呢想要坐海滩上晒太阳的咸鱼。 在听这首歌曲的同时，我们还要祝另外一位朋友叫 Angela， 今天是他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然后还有想去大溪地的密斯和想去斐济的易贝尔哈，大家都有说想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的目的地马上想到的那一站，而接下来我们下一站会是一个演唱会的现场。 对，音乐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的著名歌手艾薇儿在社交网站上正式宣布他的最新单曲叫做Head Above Water， 将会在9月19号正式发布了。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演唱会的现场，是因为很多人都期盼着他能够赶紧回到舞台上，回到演唱会的现场。 是的， 他其实这段时间过得不太好，也一直在家里面和一种病去斗争，叫莱姆病。 对，就是一种蜱虫叮咬所引起的细菌感染，严重的可能会引发这个红斑，还有脑膜炎、心包炎、关节炎等等。 对，他其实14年是被虫子咬了吧，然后就5个月卧床不起了。其实我觉得 Avril Lavigne， 其实艾薇儿她一直有一段时间会很比较坎坷的，就 是的， 之前的大家说啊，她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小魔女啊，或者是一个摇滚的小小美女，后来呢，好自己的情感也是不顺、啊。 对，再酷的人也要生活嘛，但生活当中总会避免不了这些蚊虫叮咬，但是蜱虫真的要小心，因为它经常会出没在那个草丛当中。 为什么接下来我像是一个什么药膏的广告？ 因为你知道，我刚才我看到这个蜱虫的时候，我就一不小心就想到海南，因为这种蜱虫经常会在南方滋生，我就 Google 了一下，唉，千万慎点慎点。 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关于 Avril Lavigne 的新歌，咱们俩朝着两个方向走，你是防蚊虫叮咬，我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生活虽然会给烦恼，但是呢，或者是小小叮咬，不要害怕啊，但是也不要忘了它。很多人说，这个。很多人听欧美音乐都是被 Avril Lavigne 带入门，但现在却忘了他，这个对他来说不公平。 这首歌是来自 Let Go 那张专辑当中的 My World、 那时候他好像还没有那么酷，生活相对比较简单美好。 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

穿越时光而来的一首歌，笔记来自周笔畅。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记得9月15号晚间同样有关于时光的一场音乐会哈，就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 嗯， 很多经典的曲目会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 对，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我们俩今天嘴怎么了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所以呢现场也欢迎越来越多听众朋友们加入到我们。 对，然后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赢取分享会的门票。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索票方式哈，就是你说走就走，想去的一个地方直接加手机号发来就可以了。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推荐一下啊，就是我们最近都很关注的一个节目，就是本周六晚间由天猫出品，优酷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这个大型篮球竞技综艺这就是灌篮的第三期就要更新了。 而且在篮球公园挑战赛过后呢，球员们即将面对下一场的考验。 是 经过领队面试获得金袖章的人将会获得比赛的优先权，所以这期节目当中四位领队将会在球员让他们在密室当中进行一对一的面试。高雅， 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对吧？听着很轻松啊，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很波折。 是的，是的。据说这个球员甚至被周董惹哭了 啊！ 就是一向你觉得说周董这个很幽默呀，很亲切的一个形象，怎么能把别人惹哭呢？我不相信。 就是用歌词的方式说了一顿话，就是你们听清楚我说什么了，然后 天空太轻， 然后惹哭了啊！哎呦，哎，不错，嗯，这次反正李易峰的这个面试也是很曲折的，因为据说呢，李易峰要求这个球员选手展现他的那个篮球的才艺嘛， 是的， 可是却遭到了这个选手的怒怼， 还反问说这不是篮球，篮球就应该用篮球说话，唱歌能代表篮球吗？ 宁可不晋级也不愿意唱歌啊，就是有这个铮铮硬骨的啊， 对，就是 铁骨的一个选手吧。 这次的比赛现场的选手确实有一点点两极分化，就是有的学员一上场的时候特别想才艺展示一番。 对，就是重点，我觉得是有的选手会想，哎，这是一个综艺节目；有的呢是真是把它当成是 NBA 的舞台了。 对对对， 他就是我要打篮球，这个感觉不一样。 对， 所以还是比较心疼李易峰，是不是？ 对，但是也很佩服这个耿直 boy， 到底谁会先退一步呢？本周六晚，天猫、优酷和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这就是灌篮》为你揭晓答案。 地平线上明灭的光，在漫漫长夜指引征途的前方，瞳孔中央折射的光，把春来秋往装进心里去珍藏，在生命辉煌盛典上曾留下自己的仰望，谁真的敢于无声的向往，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固执活过与理想化，有梦想的人渺小却伟大，一路上困惑和挣扎，我陪你说一路真心的话，把嘲弄当作个笑话，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抬头仰望，不 失方向，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看一本书，做一场梦，一次别离或是重逢，都是人生赐给你的恩宠。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平凡的相信着童话，平凡的我们渺小却伟大。一路上困惑和挣扎，为你大口说出真心的话，把笑容当作个笑话，世界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 这首歌叫做《渺小却伟大》，来自李易峰。嗯，其实我觉得人这一生呢，哦，大多人呢，我觉得平凡的一生啊，就是我们可能都是一样的，这一生经历的事情都是周围的人所经历的这一切。 嗯， 但是呢，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呢，也会有自己的渺小和伟大的时刻。 是的， 对啊，你也有会你的高光的闪亮的时间啊。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电影吗？其中就有一个传记要和大家分享。 对。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个体育类型的这种啊传记的电影，它其实会给你平淡的人生当中加不少励志的元素，或者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说哎很受鼓舞，对不对啊？ 有人觉得说拼尽全力拿不到第一怎么办呢？但是还是有那么多的选手们在拼尽全力的去争取。 对，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羽坛名将李宗伟。 嗯，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知道他呢，更多的是他的悲情啊。每一次好像努力半天，最后都是和冠军擦肩而过。 对， 一直努力，一直坚持，可是没有办法战胜那个强大的对手。 嗯、是的，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关于他的这部电影所提到的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简单的讨论一下。 对， 什么问题呢？就要从他的经历来说起。 对。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啊，其实已经说了、嗯、我觉得他的经历当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打败林丹啊，就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技高一筹的所谓的大魔王就叫林丹啊，换了一个字、嗯、其实我们不用猜也知道这就是、嗯、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羽毛球运动员林丹了。那其实这个传记的电影就是通过他的经历讨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普通人都会遇到，就是你可能努力学习了，然后呢你考不了第一名，公司里面特别的努力 嗯， 可是发现业绩却总比别人差那么一点啊，对吧？ 对、啊，也可能你付出全部的自我去勇敢去爱，却总是遇人不熟。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难道面对挫折我们就不努力了吗？ 对，本来今天特别想在这儿选播一首黄渤的那种、那首歌 啊啊。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放过是吧？ 对，明、嗯、什么刚刚买的毛衣却下起了大雨，明明是你的奖金却颁给了 Tony。对，反正就是李宗伟是吧？多年来就是很多观众也许可能会嘲笑他，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哎，这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 嗯， 你看李宗伟这次又是第二，可是十多年过去的之后，当时嘲笑他的那些人。现在也会偶尔会觉得说很感动， 对，因为这些年我们看到他一直被虐，但虐过之后却依然坚定自我，就连超级丹林丹也要感谢有李宗伟这样的对手存在。 对， 越强则强。 很多电影的结局啊，圆满的结局其实有可能我觉得都是想象啊，缺憾有的时候是人生的美、嗯、李宗伟也像普通人一样嘲讽过自己，怀疑过自己，但是他的一位教练是这么说的、嗯、就是说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你不妨想想那些相信你可以的人。 哦，也是因为这句话，世人看到了一个修得有风度的李宗伟，因为他的风度，大家对于他的态度从嘲讽变成了佩服，所以这就算是一直受挫，但是也要坚持啊。 对，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喜欢看那个动漫啊，或者是那个漫画的作品，里面会有一些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那种励志的方式，就即使这个人摔倒过无数次，然后那个漫画里面也会干嘛的加油啊，你一定可以的， 就是草根逆袭的感觉，是不是？ 或者这首歌其实也可以表达同样的态度和情绪。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 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言。 好了，我们就励志这么一下吧，反正生活还是得不停的向前啊。Life is goes on 啊，所以整了一句英文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我觉得生活还要继续，就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周末的傍晚，星期五的晚上是特别不适合去励志的，就你可以把疲惫的心先放一放。 对，但是特别巧合，今天我们刚分享的这个羽坛名将之外，我今天王牌新发现当中也是一个人物。哎， 哦，是吗？ 是的， 但是不是那种励志的故事吧？ 是一个90岁很酷的老奶奶， 也很励志。天哪，就感觉要加班的意思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位90岁依然步履不停、史上最酷的老奶奶。今年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一位可爱的90岁老奶奶，她叫阿涅斯瓦尔达。有史以来呢，第一次由女性导演获得这个殊荣。其实早在50年前，瓦尔达就是法国最有实验精神的电影导演了。他出道的时间比很多法国新浪潮的导演都要早，所以大家都称作他为新浪潮老祖母。而且呢，这两年他在中国也很红，和艺术家 JR 联合执导的新片叫做《脸庞村庄》，前段时间刷爆了朋友圈，豆瓣评分9.2分。 On a 55 ans d'âge de différence d'âge, mais on s'entend bien.On s'amuse bien. On a fait cette collaboration. 讲的故事呢，就是一次长达15个月的旅行。瓦尔达奶奶和帅哥艺术家 JR 这对相差55岁的老少组合，开着一辆小卡车，玩遍了法国30多个村子。一路上碰到当地的人，和他们交朋友，给他们拍照，做成成品。这一路上能够看到有爱、有泪、有感动、有回忆。所以呢，这部影片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还有最佳纪录长片提名。总之，这部影片是拿奖拿到手软。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如果闲来无事的话，可以拿出这部影片来打发时间。记住了吗？它的名字叫做《脸庞村庄》，是来自一位很酷的90岁老奶奶。 行，咱把问题抛了呗。 我问的这个问题是和这个有关还是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就刚那个吧。这个我们来研究了一下，这有关于这老奶奶的问题咱就不提了。 好吧，请听题啊。就是今天问题非常简单，请问李宗伟是来自新加坡的羽坛名将吗？ 对，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 YGFM， 然后我们稍后连线一位朋友，赢取100元的现金红包。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晴空来自江美琪，下班快乐。然后我们迎来了一个周末哈，这个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照常可以把你今天随手的一拍一张照片发送过来。 对，然后今天我们也会用一张我们听友之前发给我们的照片，然后做一张图。而现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进入今天的答题时间，我们的白给100块的奖金重启回到100。 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再等待一下呢？ 那今天我们选了两位哈， 是的， 反正现在这一位应该是他之前特别执着的报名了。我们来看他的情况。Hello， 嗨， 嗨 ，Hello， 嗨，小萌，是不是小萌？是不是小萌？ 你好， 是的， 很淑女的一个声音啊。 哎，对对对，小萌之前也是，我看你发过好多次了，是不是？ 是的。 声音非常的温柔冷静啊，希望你答题的时候也这样啊。白给100块，现在开始。第一题依然有关于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9月10月亮相首都舞台。请问，本届老舍艺术节的开幕日期是今天吗？ 不是。 我们这个题的答案呢，一般来说啊，就是 送分题。 小萌太萌了，这个题一般就是送分题，就是我们不会这么故意出一个错误的答案给你。 是的，小萌，这段时间你都去哪里了？失联了吗？你是没有关注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的活动吗？ 哎呀，记清楚了，今天开幕了啊，赶紧关注一下。小萌， 好的， 稍后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 小萌以一个非常萌的姿势，然后呢，结束了今天的答题，但是依然收获了一个我们在周五送上的小红包，别忘了二维码发给我们，好吗？ 好的，谢谢， 再见，拜拜。没事，咱们还有一位听友已经在线上了。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班路。然后我们的此时此刻的白给100块，进行到第二位挑战者的环节，因为第一位的朋友第一题就挑战失败。 收拾迟那时快，我们的导播正在和他连线当中。刚才我们用9块9送走了小萌，但是他好像已经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声，就哎你好， 很温柔， 走了， 温柔的开始了答题，温柔结束了答题。 哎呀，真的想跟他再聊两句，声音太好听了。 因为我们有听友关注说怎么参加呢？这后知后觉的朋友刚刚开始关注节目，记得每天都会有5道题让我们听友来争取赢走我们的现金红包。如果答错，奖金会继续累积。然后呢，在5点这个我们的节目到6点钟之前啊，会有一段时间抛出预热题。 如果要是你回答正确的话，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一位，我来看看是谁。Hello， 喂，你好， 嗨，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姓王， 小王啊、哦， 但是特别逗， 应该是做互联网工作的吧？ 不是 啊，嗨，为什么叫WY？感觉像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 或者说是名字的简写。 小王， 小王、是不是？ 小王就感觉就是啊，对对对，就是 怎么 就是天南地北都是小王的朋友啊。小王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刚才说是从事， 嗨， 行政的， 行政的， 好。加油，希望你能够赢走今天的现金红包啊！ 加油。第一道题非常简单，请问在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四世同堂》里，他描写的那条胡同是叫小羊圈胡同吗？ 是吗？ 不是。 又是温柔的来，温柔的走，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哎呀，这密切的关注一下老舍先生的作品了。 对，多回顾一下小羊圈胡同啊。好吧，没关系 ，WY 小王同学，你答错了，但是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希望你开心愉快，好吗？ 嗨， 好，谢谢， 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大家就出奇的冷静，哎，是因为周五吗？我觉得大家应该接到电话的时候应该是嗨，潘姐。 不至于，可能 大家现在都已经觉得习惯了，不100块。 对呀、啊，一个星期了，而且大家可能多少有一些疲惫啊。那我们要不要再选一位？ 好啊， 好，我们再找一位朋友打给他，好不好？先来听一首歌了，这首歌 哟，又是这种乡村民谣的风格， 对，很适合驾驶感的一首歌，叫做 I can take it from there。 我发出了什么声？ 你把那个羊圈音都发出来。刚才刚说到小 羊 圈胡同啊，就感觉就是羊放出来了。I can take it from there， 就是对。 接下来听歌，然后我们再来选一位朋友。 OK， 这首歌来自 Chris Young。 If we just take a little rain check and stay right here I'm sure we could find something to do As a matter of factBaby, why don't you grab a couple glasses and a bottle of wine? Walk down the hall and turn down the lights. Baby, while you're at it, you might as well lift down your hair. And I can take it from there. Yeah, I can take it from there.Twitty, yeah, girl, I'd love to lay you down. Kill the ringer on the telephone. Ain't gonna stop loving you till the candle burns out. Oh, there is that little smile of yours. Come on, baby, what you waiting for? Grab a couple glasses and a bottle of wine. Walk down the hall and turn down the lights. Baby,And that bottle of wine Walk down the hall and darling Turn down those lights第三位朋友的连线的过程稍微有些曲折啊、嗯、我们连线了一位叫陈晓董的朋友，他发来的是也是正确答案，但是是刚才发的，可能已经到目的地没有听到我们电话，然后错过了这次的连线了。 哎呀，现在有可能说他刚刚错过了电话之后手机是调成静音模式，现在通过 radio 听到了，说哎，我刚错过了什么。 哎，对，也不知道，也有可能会看到一个未接来电说是哪个中介的电话错过了。好，接下来这位已经连线成功，看他是谁。Hello， 嗨 ，Hello 老白 ，Hello 老白， 嗨，你好，你好 ，Hello 老白和 Hello, 你好，你好，比较兴奋， 欢迎你收听由老白和老白为你主持的《娱乐私房牌》。 Hello 老白和 Hello 老白， 对，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他叫艾科和艾科啊，四位 啊，我知道艾哥，知道艾哥，老听你们节目，啊、 谢谢 你， 你 好，你好，你好。 好了，我们不寒暄了，因为马上抓紧时间答题了啊、怎么称呼你呀？ 啊，我姓孟，你叫我小孟就行。 小孟啊，好。名字特可爱，北京豆包啊， 就看到他名字。 对对对，北京豆包， 好的。加油啊！这个我们赢走100现金红包，多吃点豆包。 嗯、 所以这个题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嗯、第一题就是非常简单的一道有关于老北京的题、啊、老北京有一种传统的小吃叫做糖卷果，请问糖卷果的制造原料是山楂吗？ 是是是， 嗯，好， 哇塞， 嗨嗨，你是北京人吗？ 我是北京人，是北京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咱们吃这个糖卷果是什么材料做的，是吧？都觉得是山楂味儿，是吧？ 对，这个油炸的是酸的吧，我记得 是山药和大枣。所 以哎呦， 对对对， 哎呦， 你看他的名字，看他的名字就一看就是只吃豆包不太吃别的的 糖卷果，不吃不吃不吃，我只吃豆包。好，没关系，答错就答错了， 但稍后还会有99小红包送给你， 好吗？九块九可以， 好好好， 九块九， 好，谢谢你，谢谢你， 应该也够买几个豆包了吧？ 对对， 算没白来啊， 对对对， 谢谢。嗯，好， 好，谢谢老白，谢谢。 等会儿等会儿，预热题还没揭晓呢、啊。今天我们说的预热题，李宗伟是新加坡的羽坛名将吗？ 李宗伟不是吧？ 嗯，好。感觉还有点犹豫， 笃定啊，我们下回怎么办呢？ 啊，应该是马来西亚的，谢谢你，豆包， 拜拜， 拜拜， 哎，好，拜拜， 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大家可能都是累了，我觉得今天接连了三个这个电话呢，就是接通之后大家都有些疲态。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我刚刚看到这咱们平台上回答预热题的朋友非常可爱，有一位头像是喜羊羊的好朋友懒羊羊。嗯，他说当然不是，你们告诉我不是的，因为我刚才是认真听讲。 对， 好吧，可能因为我们说糖卷果这个也不是说每个朋友都喜欢吃或者吃过啊，这也未必，不代表说好像我没吃过或者答错了啊，我就好像没、嗯、不是北京人，不是这回事啊。 嗯嗯， 解释一下。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抛的这道音乐题，我觉得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一下了。 是的，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准备好你们的手机，这是一首可以带你穿梭回某一个时代的老歌。 对，老歌的话呢，那我们直接问歌名还是怎么样？ 歌名吧， 就歌名啊。 嗯， 歌名五个字。 嗯， 所以说打字还得快，得要求有。提高了， 是的、嗯、就不是那么简单说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了，就是发送这首歌曲的歌名只有五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对，回复到白金 FM 第一位发来的朋友啊，就手速快的、网速快的以及中间单选的幸运听友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 三二一 Let's go。旁边的这位已经要像这个海草一样随风飘摇起来了，感觉。 你这个曲风有点不太对啊，你。 轻摇慢摆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个题应该不算难吧？ 真的挺简单的了，是可以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了吧？你小的时候听的这首歌， 嗯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可能想啊，这首歌，这首歌 什么呢？然后不到九秒钟识别不出来 ，sorry。 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下第一时间的反应，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的哈。 嗯， 已经有不同很多答案飘过来了、嗯，我们稍后看看谁是今天最快发来的。 先来听歌，来自莫文蔚《双城故事》。 对，没有速度的朋友也没关系，说不定还会被幸运的选中。 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了，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小玻璃的妈妈说五个字，听完提示啊，我们用提示了一些五个字啊，她说五个字，我听完提示脑海中出现的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儿。 还有很多超级可爱，就回答出来说五个字吗？那潇洒走一回怎么样？ 闲云说单恋一枝花，好。今天的这首歌应该是 《漫步人生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前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 单恋一枝花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不算是最这个经典的。 嗯， 还有就是诚心的来这个逗我们玩的啊。 怎么了？ 名侦探柯南，谢谢。 我能说什么呢？就是有你们，我真的 好开心啊！谢谢所有参与的朋友，你今天答对了吗？说有点难，说这肯定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的歌。 真的吗？ 是。 我小时候都听过呢。 是吗？ 啊，不是你小时候的歌， 不是应该是你妈妈小的时候听过的歌吗？ 啊，是我妈教给我听的歌。 我们在那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就是小的时候总会有一首歌，就是妈妈教会给你唱的。 对，这首歌也是你小的时候听过的歌，也是你妈妈小的时候听过的歌。 对，然后是她教给我唱会的歌， 流传下来的歌。 嗯， 接下来这首是新歌了。 是的。 不过没关系啊，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发来最快的一位。 山顶住着的一位冻着的人。山顶冻人， 好像他已经对了好几回了。 是的，所以今天一定要帮我们广而告之一下，好吗？ 对，时常参与娱乐装牌是刻有惊喜，还有李希今天第一次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恭喜 恭喜。

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你是谁？ 音乐素描。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声音又开始变得温柔了。 在这个时间段，每天我们都需要这个稍微就娇柔造作一番，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文艺的东西。 谁跟你娇柔造作了？我们是很真诚善良的，好不好？ 温柔一点、 啊、 温柔对待这个世界。 哎，真诚真诚、嗯、因为这个打卡的时间又到了，前面我们也说过，现在可以依然发送打卡两个字、 嗯、 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洁地灵的洁。 对，今天的这个我们算是这个打卡道别图案呢，已经这个设置好了，大家发送打卡就可以收到我们回复。一周五天连续打卡，图片都发到朋友圈，下周一会有可能领到我们送出的鼓励小红包。嗯、 所以下周一的时候，老白就开始要检查作业了。 对，今天还是一段文字在音乐素描分享，因为这几天我们都在推广的是老舍艺术节的消息。 嗯、 老舍其实作为一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北京作家，他笔下的人物说话其实都是很标准的北京方言， 嗯嗯 啊，就很生动啊。比如说，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善人》。 哦，写的就是民国年间一位留洋回来的新派女性，但是老舍的文笔呢又是比较犀利，犀利当中透着些许的幽默。 所以今天我们要念这其中的一段文字，是吧？好，那今天的音乐素描就来分享这段文字吧。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她自称穆凤珍女士，也愿意别人这么叫她。她的丈夫很有钱，她老是不客气地花着，花完她的钱而被人称穆女士，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并不专指丈夫吃饭。穆女士还没起床，丫鬟自由就进来回话，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回了，她没起来不准进来回话。丫鬟就是丫鬟，叫她自由也没用，天生来的不知好歹。她真想抄起床边的小桌灯朝自由扔了去，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呢，所以他就没扔。好了，这段描写就是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善人》啊，写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留洋回来的这个新派女性啊，对对对，就是表面热衷公益，其实就是沽名钓誉， 娇柔造作了一番。但老舍对于这个人物充满了讽刺，虽然说老舍他其中的很多作品是公认的经典，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反而被这种经典两个字所吓到了。 对，其实没有那么晦涩难懂，很接地气，很幽默，而且京腔京韵，读起来你会觉得特亲切。 对，虽然老舍的讽刺很犀利，但是他其中还带着很多宽容和谅解的。 对，就是老舍虽然看透了他们，但是依然爱他们啊，就是对于笔下的这些人物来说，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想这也像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北京一样，它也包容着宽容着很多的人。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灿烂的笑容你也有脆弱，包容着你，包容着我，就像你我心中的那条护城河。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说，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不曾疲倦过。快乐也有愁，不是羡慕尽头，不要一再迁就，有点像你，有点像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北京的生活被你我改变着， 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就是主播私房歌了啊。 昨天 PK 完之后，今天我们俩猜定壳了，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咱俩昨天打了一个平手啊。 对， 所以咱们俩谁要回答问题，待会儿我们猜定壳决定，好吗？ 好啦，首先你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你先好奇谁，就先抛下来一个问题。 嗨，大家 同时问度。 现在也想好说，今天你准备怎么打分啊？1到10分，这首歌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不喜欢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分数呢？第一首歌，我们让艾克来推荐。 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名字叫做80%完美的日子。有人说前奏听起来好像就是葫芦娃进入到那个蛇精洞穴的感觉， 真是有点。 但 是别喊哎啊！ 但其实80%完美的日子呢，他唱的其实不是拥有的那80%，而是失去的20%。 哦，这样好，现在听你推荐的歌，别忘了各位可以打分到白金 FM。 可是一闭上眼，颜色就褪掉了。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我选择我最想要的，可是一个人太忙。 艾科推荐了第一首歌，现在来看的话得分不高。哎呀 怎么办，就下一周的时候可能又是我输了，是不是？ 反正现在看也就是6分7分吧，7分左右， 没关系，稍后我们俩还要猜丁壳呢，就是笑到最后才是笑。 行，猜丁壳我们待会儿先来看看你今天第二首歌的得分情况会是怎样。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非常非常熟悉 Ed Sheeran 其中的一张老专辑，一首歌曲叫做 Photograph。 也是印证了最近我们的这个音乐素描改版了嘛，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陆续的把你随手拍的照片发送到白金 FM 平台上面，就是每天不要错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小细节。 对，你别忘了给这首歌打个分，1到10分你会打几分呢？我预感这首歌可能分数会比较高哈， 因为轻松一点嘛。 对，好，来听歌吧。 Loving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k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 Remember that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 thing we take with us when we die Love in this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Under the lamppost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Sharon 哎呦，这分儿哎，8分啊，好。 当然，就周五的晚上听着 Ed Sheeran 的歌曲，就终于放假了。 行，废话少说，咱们俩猜丁壳吧，来。 好， 来 猜丁壳。 哎呀， 好。 好， 我来回答。行，大家有问题待会儿抛上来。那接下来我还推荐我今天的这首私房歌啊。 嗯， 又到了周五了啊，一周忙碌的生活，平凡的生活就要告一段落了，一周的紧张的堵车的生活也要暂时说一声拜拜了。而且所有的平凡的人们，我们的一天其实都是这样，周而复始，从早到晚。所以在这个星期五的傍晚，分享毛不易的新歌《平凡的一天》，你会打几分呢？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北京朝阳，北京月光。哎， 你是要把他们全部都 remix 在一起，是不是？ 很标志性的毛不易的唱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年代呢，能够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但是还塌下心来，唱那些浮躁浮华之外的那些淡定的部分，我觉得很不容易啊。 对， 就平凡的一天，从早到晚，他其实描述了一天的过程。 嗯， 这其实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这首歌致所有平凡的人们， yeah! 大家辛苦啦，周末啦， 周末终于可以放纵一下自己了。 对，嗯，哎，放松放松。 松啊，换个词儿啊。那今天大家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看到平台上这个票选率比较高的一道问题，而且还挺有意思的，就说请问老白愿意等女生多长时间不算过分的就是女生出门会比较磨叽。 对，明白。 我的回答是一辈子 啊，这土味情话是吧？ 真的是啊，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你愿意等他一辈子。但是呢，对于男生来说不喜欢等待，所以等一分钟都感觉像在等一辈子， 有点煎熬是吧？ 所以这是双向的一个答案，你们满意吗？ 还可以吗？ 对，我不能老这么不真诚的回答问题。 那第二首就该你来推荐了。 我要真诚的来放一首歌，不知道大家会给几分。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心态，到了周末总想远走高飞，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让这心去放飞，想 fly away。 最后是来自于 Daniel Parter 的一首歌，叫做 fly away， 送给所有周末的放飞自己的朋友。 Hey the little baby, won't you dry your eyes and tell me what I wanna know. You say you're tired of this town being pushed around, you're heading down to Mexico。 今天我这首歌的得分好像也不低，两首歌在一起再次战胜了艾科，所以下次轮你回答问题。 哎呀，周一见了朋友们，就是周一的时候你们要准备好你自己的问题啊， 这首歌 问点稍微留情面的。 对，这首歌很适合傍晚啊，就是他也唱到了日落之时那种 fly away 远走高飞的心， 对， 可以对照着歌词听。好吧，这周结束了，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啦。 啊，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而我们稍后的文艺小分队也会去看那个话剧《长靴皇后》啊。 好了，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 拜。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全新途达酣畅凌厉，即日起购途达立享3年零利率。与途达共赴2018阿拉善英雄会，途虽远，我必达。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我坚持唱着、跳着、舞动着，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长的路，只要勇敢做自己，你的人生舞台充满精彩。 席卷全球的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北京站已进入倒计时，动感洗脑的旋律，美国原班团队带来超凡现场体验，让你跳着舞走出剧场，真正百老汇的流行趋势，今夏爆款，不可错过！即刻登录各大票务网站抢票吧。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灵，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求。 媳妇儿，我今天去联通办了2条宽带。 你疯了？家里几套房，你心里没点数吗？ 联通宽带买1条送1条了，1条咱家用，1条孝敬咱爸妈。